进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，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，养生之道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。那我们的两位嘉宾，一位是张正主任，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好，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，贺主任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张正主任呢跟我们提到过，就是在养生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的四个原则哈。那以往我们也提过，要顺应自然，身心调养，保精护肾。那今天呢我们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，就是调养脾胃啊。而且调养脾胃呢，一个是养生的原则，另外在秋冬季的时候呢，这个对于脾胃调养好呢也是事关重要。 是我们说这个脾胃啊，在中医里边指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这个消化系统。所谓的调养脾胃，就是利用啊各种手段和方法来保护调养我们这个脾胃，这样呢就能发挥脾升胃降协调，然后受纳运化相因。哎，水谷精气，水谷精气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，这个精微嘛，营养物质嘛，这样就能充足，这样它就能营养我们这个脏腑经略和这个四肢百骸这个功能。脾胃我们在中医称为后天之本，就是说我们刚出生下来把我们带到世界，这个根本是什么？先天之本是指我们这个肾经，所以我们说要养这个先天之本肾。同时呢，但你出生以后，你这个生长、发育、成长、健康和对抗疾病靠谁？靠后天之本这个脾胃，所以它又称为这个气血生化之源。我们人体这个脏腑啊、营卫经略呀、形体关窍呀，它都得仰仗着这个脾胃。你要是说这个你身体的本钱，你这个长靠谁？真的就是靠脾胃。它元气的滋养啊，元气的滋养也全部在这个脾胃。我们五脏六腑接受气于这个胃，才能发挥正常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脾胃的这个强弱与我们人体这个肾衰啊、生命之这个受夭啊关系特别密切。你在这个《景岳全书·脾胃说》里边啊，土气为万物之源，胃气为养生之主，胃强则强，胃弱则弱，有胃则生，无胃则死，是以养生家当以脾胃为先。那这是在《景岳全书·脾胃说》里边这么描述的。哎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脾胃健旺，水谷精微啊，化源充盛，那么则精气充盛，脏腑呢它就比较这个强大强盛，是吧？形健神旺，体魄也不错，精神头呢也非常的这个旺盛。即使我们你看有一个词叫老当益壮，我们老了并不是说一定那么一天这个猫着这个腰，哎呦这个愁眉苦脸的，无精打采的，不是那样的，你还可以做到形健神旺。那你得要养好什么？就要养好你这个脾胃。那这个脾胃你在中医里面它为这个气机，气的运化这个机制啊，升降这个枢纽。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气的运化，这个中枢是谁？是这个脾胃。脾胃的协调，它就能促进和调节我们机体这个新陈代谢，这样它就能保证生命活动这个正常进行。所以历以来呢，古代这个大的这个医学家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后天之调养。所以调养脾胃的方法原则是什么呢？益脾气，就是有益脾气，然后就是补益嘛，脾气养胃阴。用药呀，首先要注意这个升降，次之呢就是当防过偏，寒物过凉，然后热物过燥，以免伤胃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节饮食，以和胃健脾。所谓节饮食，就是你这个饮食得有节制。 嗯， 咱们现代人都满足这个口欲啊，我什么好吃了，我就这个放开吃， 暴饮暴食 啊。还有我喜欢吃，你看有些我这个咱民间有个说法，咱们生活中有个说法，说这个胃是撑大的 啊。 当你原来吃的多以后，你胃大了，好像不吃你老吃不饱。 嗯， 有些人你说到晚上了，八九点，哟，这会儿还想再吃一口，哗，又下厨房又去做，他不吃这个饭，他受不了。所以你这呀，就叫这个节饮食在这块做的就不够好。另外一个调精神，以疏肝理脾，所以常运动以和胃化食，防劳倦益养脾气，这样呢均为这个健运脾胃调养后天的重要方法。我们说先天之本在肾，后天之本在脾，但是你先天生后天，后天呢养先天，所以这是有讲究的。你不能光说养个先天之本，你这个先天是要靠脾胃养的，那你这个后天这个脾胃是先天生出来的，那这两个是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所以呢，作为我们今天啊，尤其是亚健康的人群，你既要调养你的这个先天之本肾气。肾你不要理解为仅仅是那个肾脏，另外就是调养我们的脾胃。你看我们一天的三大任务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我们一生只要活着，这三顿少不了。问题在哪里？到了老年以后，有些人这会儿什么都有，可就是吃什么什么都不香。这个时候又说，哎呦，血脂高了，血压高了，血糖高了，这会儿医生告诉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哎呀，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。那你用中医这个养生，它是讲整体呢。其实我就说曾经节目也讲过，你养好这个肾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器官，它是个内分泌器官，它会影响你的激素分泌，甚至它跟你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它都是有关系的，这是现代医学研究过的。再有的，我们说我们的电解质虽然我们叫微量这个元素，可是在这个生理各个器官生理机能它发挥的是比较大的这个作用。所以呢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调养好这个脾胃。可能大家要问了，那我怎么调呢？我们在节目其实还是有方法的，就是说用这个莲子、百合、茯苓、芡实这四味中药。你别看这四个中药，但是搭配啊是相当这个精选的。茯苓我们说利水渗湿，因为脾喜燥恶湿，不喜欢湿，湿多了以后它运化就受阻。然后这个芡实它其实是固肾生津。这个莲子呢，养心安神。百合呢，润肺止咳。这样呢，就是说它兼顾了这个五脏这个协调，同时呢，它又用了一个现代医学这个转移因子。因为我们冬天啊，这个藏嘛，那我们的抵御能力是比较弱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转移因子呢，它能增强我们人体这个抵抗力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冬天大家要问我，我要仅仅是为了养生，我为了来年身体状态能好，你给我的健康管理方案是什么呢？我给你的健康管理方案就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你要兼顾的话，那就是用这个名贵中药金蝉花加上 有这个转阴子，还有这个莲子、茯苓、百合、芡实这么一个中药，这个茶饮，你这个两个去配合，这个冬季呢，你就这个去调食、调食、调食。那我想你来年你的状态一定不会再太差。 嗯， 在这里我要强调，当时别以为我说的那么好就简直就神了，不要神话它，你一定是需要时间的。 嗯， 还有你的量，需要多少？怎么来用，这一定要先做评估， 对， 然后才能用得准。 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注意到啊，这个四个原则当中呢，你看啊，保精护肾和调养脾胃，恰恰把这几个器官全都提出来，重点要去养生。而且刚才您提到了，这个肾呢是先天之本啊，那么脾胃呢是后天之本，那么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之间，他们是互为关联，互相滋养的。 是那个我们说先天之本，你这个生后天之本嘛， 对， 但是你这个先天之本靠谁来养呢？靠后天之本来养。就是说你一个人可能你的先天素质不错， 嗯， 可是你最后这个脾胃没调养好，你再有好的这个先天禀赋不错， 嗯， 可是你后天一样发育不好。 是 假若说你在发育的年龄你营养跟不上，或者说你这个肠胃运化消化这个吸收很差，那你再有这个先天好的这个禀赋，那也不成。 是，但是我也有一个不太专业的问法哈，比如说您说这个养生里面哈，他特意把肾、脾胃等等都拿出来，那来说像肝啊、肺啊、心脏啊这些都非常重要，它为什么在里边没说要养好这些呢？ 脾胃啊，它是水谷之精微这个运化这个枢纽， 嗯， 一个是阻着这个消化吸收的问题，一个是指的这个排泄降嘛，这个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消化系统，一个是怎么把食物纳入进来，把它这个通过这个消化腺体分泌这个酶，把它这个运化到全身。其实拿现在医学就是营养的吸收问题， 嗯， 还有你这个就是降，胃气如果降的不好，那我们的排泄系统可能就会出问题。 对， 你看现在老年人，你说你这个吸收不错，可是你老是便秘，你会好吗？ 嗯， 就这么一个问题，结果搞得大家很痛苦。 是，所以就是说像脾胃啊、肾啊，这都是最基本的哈，一定要把它护好，那么才能其他比如说肝啊、肺啊等等这些，在它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 是因为今天时间不够，肾和心、肾和肝、肾和肺， 嗯， 这都是密切相连的。 对， 哎， 对， 包括我们这个四肢百骸，还有脑的这个髓海， 嗯， 我们都跟我们的肾它都是有关，嗯，这个所以它就是先天禀赋呀非常重要， 嗯， 如果那我们先天禀赋不够好，那我们后天更应该去调养它， 是 就要在这一块重视。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老年人肾阴亏哦，是永远体质所导致的，就是我们衰老，不管你说你有多好，你相对于这个健康人来说，你的声音都是亏的。那我们如何滋声音，都是我们一直要去坚持的一件事，嗯，对老年人。 对。 这一块只要充盈肾气、声音气充盈，哎，我们身体机能状态一定不会差。 嗯。好，那么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四大养生的原则几乎就说完了哈。比如说顺应自然，身心调养，保精护肾，调养脾胃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原则来进行养肾。当然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无论是张正主任还是贺云主任呢，都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方式方法来保证你的养生的结果。比如今天呢，咱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百合呀、芡实啊等等的哈，这个组方。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，有什么问题要咨询，早晨八点半之后，别忘了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和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，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，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，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——免疫力。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，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，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。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，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。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，有些人却因癌早逝，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，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。同样是活着，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说到底，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，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。在生活中，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。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？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，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，转移因子为菌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，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。以中药百合为臣，可补中益气，滋养强化，调节人体免疫。以中药芡实为佐，达到固肾摄精，补脾止泻，扶正固本，滋阴壮阳的作用。以中药莲子、茯苓为食药，达到精心安神、益脾和胃、利水渗湿之功。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、肝经、脾经、肺经、肾经，补五脏之元气，共达标本兼顾之效，调节人体阴阳平衡，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。坚持长期调节应用，以达正气内存、邪不可干之目的。通过养生保健，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、消化能力减退、食欲不振、全身乏力、目眩、头晕、腰膝酸软、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。 那么刚才谈到了调养脾胃啊，张老师，可能收音机前有很多有高血脂症的、有糖尿病的、有高血压的人就想了，哎，这个调养脾胃跟这些病有什么关系哈？其实在中医上讲，调养脾胃，脾气脾的这个能力，它是主一个运化的能力的。比如说您血液当中的一些代谢的废物，一些比如说多余的脂类物质，如果这个脾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，那么这些东西肯定代谢不出去。那么代谢不出去的情况下，您再吃更多的降脂类的药物，可能您的血脂还是不正常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，人家吃的同样的东西，有些人是高血脂症，有些人就不是高血脂症，有些人是糖尿病，有些人就不是糖尿病。所以这个跟脾的这个后天的运化能力非常有关系的。还有刚才您说，为什么就要调脾胃，以要养肾补肾？为什么这个养生之道里面，中医这个养生之道里面不说我养心养肝？其实肾是所有器官的母亲，对吧？那么我调脾胃是为了给母亲送更多的营养，那么母亲好了以后，她的所有的孩子，包括肝也好，心也好，对吧？其他的她全部都能好起来。那么你妈妈不好，你妈妈没有得到滋养的情况下，那你所有的器官都不能好，对吧？你包括糖尿病在初期的时候，它实际是个脾胃不和，那么在后期慢慢慢慢的，最后病越来越严重，到后期并发症出来了，对吧？动脉硬化，包括这个心梗啊、脑梗啊，这些问题全部出来了。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调脾胃补肾，无论对于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，甚至肥胖、代谢综合征，都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的。 是的，应该说这期节目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哈。好，那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呢，还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们养生之道和世卫联合共同举办，也就是从10月30号到11月3号哈，我们是5天3宿带领大家去延安之旅啊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应该说也是满足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心愿。延安呢是革命的一个圣地哈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。好像这个张主任对这个地方比较了解，也非常的向往哈。 第一呢，我本身是这个陕西人， 哎， 第二呢，其实虽然说我是陕西人，但是我对陕西这个历史啊还是匮乏，但是后来呢，也补了不少课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历史呢特别就有这个感情。 嗯， 你看，在这个25000里长征之后，哎，国民党的围追堵截，那个25000里长征之后建立了新的这个革命根据地，就在这个延安，是吧？ 嗯。 同时呢，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和这个解放战争的前期吧， 嗯， 那会儿也是在这个延安，所以它具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，它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一个这个符号。 对，而且是全国人民爱国主义、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的这么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地方啊。 还有就是在特殊年代。有这个上山下乡这么一个政策，哎，我们很多城市这个青年来到了这个陕北去感受，一个是传承这个延安精神，另外一方面，哎，进行这个劳动这个接触嘛，最后把城市这种思想如何这个在农村得到这个改造，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目的吧。 是， 所以哎，也有这种梁家河，大家也在电视上看了这个很多。还有在陕北呢，也有这个黄帝陵，我们中华民族人类文明这个始祖啊，起源于这个黄帝，自有黄帝才有了文字嘛，才有了农耕嘛，才有了人类这个文明嘛，等等，再有壶口瀑布，这都是非常天然的这种景色， 是 咱们老年人应该值得走一走。 是的，所以这回我们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啊，把一些这种地标式的象征性的一些景点呢都给大家呢安排进去了。比如说哈，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参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啊，还有就是参观的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啊，以及呢咱们知青的旧居梁家河，还有呢就是延安象征啊宝塔山。啊，这次咱们真的是非常丰富，但是呢我们这次呢只有40个名额，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报名的话，赶快来报名了，咱们是额满为止哈。其实贺老师对这地方也挺向往的。 延安宝塔山还有黄帝陵，这些我都去过，确实是真的是很值得一看。 是， 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，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尤其是黄帝陵，尤其是延安宝塔山。 是的，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，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 8886-4427 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，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，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，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——免疫力。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，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，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。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，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。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有些老人不仅长寿，而且精力十足，有些人却因癌早逝，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，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。同样是活着，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说到底，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，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。在生活中，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。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？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，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，转移因子为菌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，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。以中药百合为臣，可补中益气，滋养强化，调节人体免疫。以中药芡实为佐，达到固肾摄精，补脾止泻，扶正固本，滋阴壮阳的作用。以中药莲子，